在当无人知，就如故事，偶尔他也会仁慈，为我封印些往事，不止一次。这次我只旁观注视，怕惊醒少年时彼此。有些感情真能终止，在那年的梦初心事。我以为那些隐秘的心事，原来心动那么放肆。我以为那些单向的相思，竟并非我唯一支持。无解爱中从此变成诗，又露出绝痛绝的字词。贪婪夺取我自由呼吸的姿势，无意间又听你的名字。我很好思念也不放肆，对待少年可惜像是